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2007年汪峰的一首老歌《无名之辈》。而今天在听完这首老歌之后，我想推荐的是当下正在热播的一部同名电影，对，也叫做《无名之辈》。一开始这部影片在各大影院的排片是很稀少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口口相传口碑的影响，所以各大影片你会发现这部影片的排片场次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去买票也方便了一点。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第一遍去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买票其实蛮难的，等到我刷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发现，哎，各大影院的这个场次安排要多了一些。我身边有人说他看完了这部电影感觉就是真搞笑，一定得去看。还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导演很坏，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笑着笑着到后来就哭了。我刚刚已经说了，这部影片我连刷了三遍，算是最近一段时间国产影片当中难得走心的一部喜剧片。很多人说你做电影的时候很少剧透，特别是热播正在当下上映的一些影片，我总觉得我剧透过多妨碍大家自己去看电影，而且我也希望国产影片的票房好一点，这样电影工作者才有动力生产出更好的影片，不是吗？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推荐某一部影片的时候一点电影的内容都不涉及，或许你还不会觉得这部影片有多精彩，你不会走进影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除了搞笑包袱抖得好之外，最戳中我心的就是让我疼痛一下的，就是任素汐她坐在轮椅上失去尊严的那场戏。我觉得那场可以入选为本年度最佳段落，或许导演也是想通过这场戏的表达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可能每一个看似滑稽小丑的无名之辈都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悲喜和生命的坚持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推广曲，叫做《无名之爱》。 谁是谁的人，谁暖过谁体温，谁伤谁的心，让流言背叛嘴唇。陪你走空城，抵押最后的青春。有太多话困在心中，却不忍再去问。 把爱当恩，你把家当了职，你把你当臣，要为我赌上一生。是该笑你傻，还是该劝你别奋不顾身？有太多话藏在心中，却害怕你去问。 都残忍，不敢给爱情名分，就算碰到对的人，也要把倔强变成伤痕。 无名的爱情只是不够勇敢的嘴角，输了彼此，赢了 谁的身，谁辜负谁情深。 你把酒当吻，要为我赌上余生。 陪你走围城， 还是劝你放手学会转身。有太多话藏在心中，却害怕你 给爱情名分，就算碰到对的人，也要把倔强变成伤痕。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无名之辈》的片尾曲《湖广生》。 一个屋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两个魂喘着粗气，烟尘四起。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等等不必等等，等等别等等。起云，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 这首《湖广生》之后，我想继续回到电影当中来。这是一部多线叙事结构的影片，马嘉祺《湖广生》这条线只不过是四条情节线中的一条。他们在这个居民楼里度过的这一天，不过是海市蜃楼难以长久，与另外三条情节线千丝万缕的联系，迫使湖广生注定要离开马嘉祺，奔向自己籍籍无名又在劫难逃的残酷命运。我在想，直到最后他被抓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他大概可能会想起有那样的一个人还在等他， 一起去走过剩下的那些人生之路吧。我之所以在节目当中这么大篇幅的来说这首《湖广生》，一是配合故事情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打动了我；二，这首歌的创作人是任素汐。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任素汐这样说的，她说拍完戏之后，我待在那个情景里面有一阵子出不来，我思索了很多这个人的命运，太想表达，写下了这首歌，希望为这个人物关系画上一个句号。这也是他第一次为一个角色提笔去创作音乐作品，用一首歌来告别电影当中他爱过的那个角色。这有人说是很任素汐，也很浪漫动人，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说以催泪指数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可能又犯规了，因为配合那样的故事情节，这首歌真的相当戳中泪点。好，我们延续那部电影的情节继续往下听，听另外一首让你心里为之一疼为之触动的方言歌曲，姚十三所演唱的《瞎子》。 秋天的蝉在叫，我在亭子边，刚刚下过雨，我拦在门，我喝不到酒，我咋死的舍不得，都是们船家喊快点走，我拉起你的手，看你眼泪淌出来，我是阿飞，我叫不出话来，我懒在我叫不出话来，我要走走了，见你的眼波波浪嘞，啊，黑巴巴的天好大哦，你别说最难在的，跟起不要讲，现在是秋天嘞，我一下就醒来，我在哪的，杨柳的岸边，风吹一个小月亮嘞，我一天要看好多年，漂亮的小姑娘些嘞，都不在我边边了嘞，要算子日子些在长安，找不到人来讲了。 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无名之辈》走出影院之后，一直脑海当中都缠绕着这个旋律，拖着剪不断的长音，然后就有一个疑问，谁唱的，叫什么名字。 我第一个看到提出问题的人是佛山电台的一个主持人，然后我就去看了那部电影，看完之后第一时间告诉他那是姚十三的瞎子，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叫瞎子，我说实话我被他问得有点发怵，我只知道姚十三的外号叫瞎子，而创作这首歌为什么叫瞎子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2011年的音乐作品，是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准确来说是贵州织金县民谣音乐作品。这首歌的歌词是根据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改编而来，所以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突然发现很多古诗词如果用方言表达出来，或许它的那个情绪包括它的魅力值会增加好多。而在这部电影快要进入高潮，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夜晚的风雨桥交汇之前，那么一段有点干涩的琵琶声传来，然后姚十三粗劣的嗓音像是一个醉汉，用你大致能够听明白又不全明白的贵州话似唱非唱，或者是分明是在胡说。那个时候或许有人想要笑他，也或许在那样的故事背景，那样的画面背景之下，你的心被狠狠地戳了一下。这部电影《无名之辈》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3分，而在各大售票网络平台当中它的评分会更高，9点几分，它被誉为是年度黑马。这部影片最初的灵感就来源于姚十三的这首《瞎子》。据说2年前导演饶小志在贵州老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这位亲戚生前做过什么，有过怎样的人生。恰好这个时候他在飞机上听到了这首歌，他说歌曲中的整体内容和我感觉就是我的这段经历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触动，他才决定创作一部关于一众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现出这种存在于世间又看似非常平常的有关无名的故事。他说歌曲中的整体内容和感觉和我的这段经历让我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触动，来展现这种存在世间又看似非常平常有关无名的故事。2年前的飞机上，饶小志听瞎子说听得泪流满面，他说自己在30岁之前从来都没有过乡愁，直到听到这首歌心中才有了乡愁。下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小日落下染红天，鸟儿高飞挂天边，人们悠闲的散步聊天，粗茶淡饭也别有滋味。

风吹起，风吹起，怎样虐我都满意。遇见你，无边的空气，原来是别离。如果那年放下自己，相爱又相惜，青春比人生不由己，忍住痛不发一语。冬天雪起月雨，泪中有笑容铭记。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风吹起， 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遇见你。 这是常石磊为顾长卫的电影《遇见你真好》所配唱的插曲《遇见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一提到常石磊，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他的声音相当特别，有一种过了电门的感觉，听多了全身酥麻。所以我觉得听他的歌，你需要找一个最舒服的方式躺下来听，慢慢的你就会感觉生活当中的那些疲惫就可以解脱。而这首歌曲，如果你有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向你娓娓道来学生时代暗恋一个朝思暮想的人的那点小心思，却又因为最终没有能够说出口而有一份惋惜的心情。或许收音前的你，在你的青春当中也有那样的难以解释的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王源所配唱的片尾曲《因为遇见你》。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你是我人生重要意义，我怎能把你忘记？因为遇见你，一切就注定，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学会珍惜，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我会坚定走下去。若某天我将失去你，世界灰暗不再绚丽，我心中的小秘密，因为遇见你，一切就注定。 一切就注定，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却就注定。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听，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的是我曾经看过的有关于遇见的一段文字描写，大概的意思是说，遇见是多么美好的词，于茫茫人海之中我们遇见，遇见是多么残酷的词，只是遇见再无相见。我比较赞同第一句话，不太赞同第二句话，因为我觉得遇见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场景，如果有下文你必然会记得那四目相对怦然心动的一个时刻。可是遇见真的 称不上是残酷的词，因为只有遇见再无相见便不会有太多影响，真的提不到残酷的这个现象级别当中来。这算是我的一些拙见吧，但愿不会影响到你听歌的这种情绪。好，说了这些没用的，我们抓紧时间再说顾长卫。可能一提到这个导演，或许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喜欢文艺片的朋友，立马会对他有一些期待。那因为遇见你怎么样呢？据说这部电影他所拍摄的初衷是这样的，说当年他看到青春期的儿子的一举一动，仿佛就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状态，希望唤起大多数人对青春时光的这种向往，便萌发了要拍摄一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的电影。虽然是在电影当中补偿给自己一个迟到的青春，也是给自己儿子的一个礼物吧。做导演真好。不管是自己经历过的亦或是自己憧憬的，都可以用电影手法来实现，也算是一个梦想的实践吧。来听蒙卫李宗盛的这首遇见另一个自己。 梦里我能颠倒时间，对当初爱我的人拒绝， 你将和自己擦肩，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 自己收录在《十二楼的莫文蔚》这张专辑里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一边是素面朝天的莫文蔚在麦田里低吟浅唱，麦浪里的她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那一种孤单的气氛，而另一边是李宗盛在现在都市当中的落寞。联想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所推荐的那部电影《无名之辈》，然后再想想这首歌的 MV， 或许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明星亦或是普通人，在你内心深处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情不得已，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失落小不甘心吧。希望你的这种小纠结它的时间短一点。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汪峰所演唱的《存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 是勇敢前